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7号星期日，农历8月20，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同时呢，今年11假期高速公路继续实行对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的政策，不过免费通行时间就到今天24点结束了，所以各位朋友请您提前规划好出行计划。今天我们将继续北京电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要对话的嘉宾，他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王进教授。来，一起进入今天的访谈，有请主持人白琳。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取得美国神经外科协会认证的临床神经外科医师，他是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王忠成院士的儿子。28年在美国的求学工作后，是什么让他选择全职回国工作？面对国内医疗体系的水土不服，他会如何应对？作为儿子，父亲对他的成长轨迹都有哪些指引？专访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王进。其实说到这个称呼的时候呢，也特别想问一下您，平时希望大家伙怎么称呼您？是说王院、王教授、Dr. 王，还是其他的什么呢？ 按职务称呼你叫王院长。对我来说可能王大夫更亲切一些。 其实说到学医啊，我们都知道挺辛苦的一件事儿。还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现在学医的同学都是那会儿班级里面学习成绩非常好的那一群人。也想问问您，为什么要选择学医，而且从事了神经外科呢？ 我是1978年进入北京医学院学习的。我的为什么选择进入医学院呢？就是我的家庭影响的关系，因为我的父亲是神经外科的医师，我母亲是儿科的医师。所以从小呢，我的父母都鼓励我们一些兄弟姐妹都学医。我有两个姐姐，她们也都是医生。那么到医学院以后呢，我们接触了医学的各个专业，我们发觉这个外科呢，帮助病人来的比较直接，治疗效果也比较显著。这个显而易见的啊，这个也非常符合我的一个性格，所以我就选择了神经外科。 其实说到从医呢，很多人他们会觉得医生很有成就感，像您刚才说了，从事外科嘛，可能一个手术就可以非常直接的把他们的病灶去除，这个病可能就彻底治好了。但是在您看来，作为一名医生，他的这个成功用什么样的概念来界定，您认为是准确的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功的临床医师，如果你有能力，有技术，可以解除病人的病痛，来可以延长或者是治愈病人的一个疾病，有爱心，而且你的工作能够得到病人的认可，这就是一个成功的临床的医生。 如果你问的是要是一个成功的学术型的临床医生， 嗯， 或者我们有时也叫临床科学医学科学家， 嗯， 那么我们对他们还有一些更高的标准，比如说他们应该成功的学术型的临床医生， 嗯， 或者我们有时也叫临床科学医学科学家， 嗯， 那么我们对他们还有一些更高的标准，比如说他们应该有自己的一些科研的基金，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还要发表一些文章，这样才能让广大的一些同行啊和一些病患呢能够认识啊认可你的工作。 嗯，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学术型的临床医生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标准。 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不管是患者口中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医生，还是在这个学术上面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的这种科学家式的医生哈，都挺难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很多人也说，医生他一直在追求的可能是自己的一个目标，包括选择神经外科。曾经有一个医生说过，现在我们人的大脑啊，开发出来的内容还很少，其实呢绝大多数还有待开发。但是就在这么难的一个领域当中，为什么您会挑这么高难度来挑战呢？ 这个确实是这样，你如果看一看我们人体的各个功能系统，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我们神经系统的认识应该说是最少的。你刚才说的非常对，那么大脑里有好几十亿的神经元，那么我们对于这些神经的功能的了解还是非常的肤浅的。所以在医学院的学习中呢，一旦涉及到和神经相关的学科，比如说神经解剖、神经病理等等，要花的时间要非常的长。 嗯， 那么在医学院毕业以后，如果你选择做神经科的专业，不管是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都需要花的比其他专科更长的时间来掌握。这个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对神经系统的认知是最少的。 嗯， 那么当时我选择神经外科呢，也是觉得神经外科需要我们开拓的我们的工作的空间就 很大了。嗯，所以说这真的是迎难而上的一个选择。对，但是既然有王忠诚院士这样的一位父亲的话，当时他所研究的这样的一些领域，会不会给那个时候在选择定位时候的你提供了一个指引呢？ 是这样，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呢，有我父亲有很多的病人到他的门诊呢，到家里来找他咨询。 嗯， 我当时也是亲自见证了一些有严重的神经系统疾患的病人，那通过神经外科手术以后彻底治愈了，那么病人怀着一个非常感恩的心情到我们家里来和我父亲谈话，所以这些都是在我接触不多的一些这个学科中对我印象很深的。我觉得神经外科可以帮助病人，可以解决他们的病痛，所以基于这种认识也是我自己最后选择了这个神经外科。 我特别想知道那个时候您多大，这样的一种记忆是在一个多大年龄的一个人的心里面形成的呢？ 我想当时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这个概念就在我头脑中逐渐形成了。刚才你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选择学医？ 嗯， 什么样的人选择学医？其实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经常问医学院的学生，报考这个我们住院大夫的医师，说你为什么学医？那么你为什么要学这个科？其实答案呢就是几个啊，我跟你说一说。一个就是这个职业的一个满足感，第二呢，有的人会说，哎，这个医生呢会受到别人的尊重， 嗯。 第三个呢，说医生可以控制他的时间呐，等等，待遇比较好啊，工作稳定等等。但是毫无疑问，基本上所有人的第一选择都是这个职业满足感，就是说，作为一个医生，解除了病人的病痛，病人对你的一份感激、谢谢的一个卡片，或者给你写了一封信。嗯，那个感觉我觉得是其他行业所不可比拟的，当时我这个感觉也是吸引我学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 我曾经听有一个医生他跟我说，他说在他很小的时候他觉得医生特别的神秘，后来呢他学医的一个目标是为了能够治好和他爸爸一样的那些人的病。 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吧，总之医生从医治病救人所能够带给他们的满足感，这一条可能是站在第一位的，是吗？ 是这样。 嗯， 你说的非常对，我们也有一些医学生和临床的大夫选择的专业就是他的亲戚朋友家人得病的那个专业，所以因为没有得到 比如说可靠的或者一个很好的一个救治，这个也激发他们去做这个科的住院大夫和做这个科的医生。 其实都是一些机缘巧合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触动。 是这样的。 有没有想过那么小就进入到这个医学院校，然后呢大半辈子现在从事的都是这个医疗的工作，如果不让您做医生了，您想过您的第二份职业会是什么吗？ 这个因为我自己在医学里花的时间太多了，其他的一些嗜好呢并不多。但是我非常羡慕我们现在的孩子，因为现在绝大多数都是父母一个小孩，很早的情况下就给他们学一些音乐，学一些乐器，或者有 时间。你说特长？ 对，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如果可以再来一遍的话呢，我希望能像我的孩子一样，能够在小学的时候能学一门乐器啊，多学一些乐理啊。所以尽管我没有这个条件，我到现在我还是喜欢听音乐，去听一些的音乐会。我觉得这个也是让自己松弛下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其实这个呢反而让我想到了，有的人说像这个外科医生做手术的他这个压力特别的大，那么从事神经外科医生这个压力可能就会更大。 是， 因为你必须那种全神贯注，可能是我们常人所无法理解的，是不是平时也要通过听音乐呀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方式来放松自己呢？ 是，其实人有不同的方法来放松自己，听音乐是其中的一种。我们当时在国外的时候呢，我们的院长就说，我要求你们外科医生，不管是从事哪一个专业的啊，每两个月每三个月一定要给我休假，休一个礼拜或者休两个礼拜，强迫性质的。说这样呢才能够找回你自己的活力，用你一个最佳的状态去为病人服务。如果你不在这个病最佳的状态，比如说你已经疲惫不堪，比如说你几天连续值班没睡好觉，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些事故，孩子的问题啊，配偶的问题等等，啊，那你最好就是， 你可以请假， 请假，回家几天，把你这事情处理完了以后，以最好的状态到我的医院来工作。那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好。现在在我们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我基本上也不建议他们带病工作，或者不在最佳状态的情况下坚持工作。我觉得这样的话对我们的病患并不好的。 对，所以说我们要时刻把医生的状态调整到最好的 状态， 然后来面对我们的患者。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医生呢经常面对一些并发症或者一些手术效果不好的病人。那么这些病人这些结果其实对我们医生的压力比对病人家属的压力还要大。 我们说是不是也挺有挫败感呢？ 是这样的。所以在国外呢，我们每个医院呢会有一些心理科的医生，他不是为病人治病的，而是为我们医院的大夫服务的。所以一旦有大夫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他有一个医疗纠纷，比如说他出现一个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病患把这个医生告到法庭，那么医院会为这些医生提供这些法律和心理的支持服务。所以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呢，我们也在探索看看能不能为我们自己的员工提供这个福利。 像您说到这样的一种，比如说其实每个人在这个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心理的紧张程度啊甚至都需要去放松，以及得到专业人士的疏导。 是这样 啊。如果说这样的情况可以出现在我们的专业的医院里面，甚至是在学生求学的过程当中，在医学院校里面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指导，我想说不定可以培养出更多我们说优秀的医生来。 对，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些文化的差异。在国外去找一个这个心理科的大夫会诊是非常常见的。有人精神稍微有点紧张，医院就派他去做心理科的咨询。那么我回国以后才发现呢，国内对这个是有一些抵触的情绪。比如说有一个人听说某个人去看了一个心理科的大夫，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医生的心理不够强大，连这种事情都自己处理不了，那他会是一个好医生吗？有这种感觉，我是不赞成的。我觉得不管是在医院工作中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一些难处，还是在家庭中有一些问题，找一些及时的找一些心理科的医生去咨询，去沟通，去疏导，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也是一个快速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具体来说一说当年您求学的那些事儿了。您是1960年生人，那个时候中国的整体的医疗水平，我们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让您回忆，不知道那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听父辈是怎么讲的呢？ 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是一个半封闭的一个社会，和西方的交往也是很少的，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全国家的医疗水平和欧美比较起来，甚至和日本比较起来，应该说有一个几十年的一个差距。就说七几年吧，像我们神经外科的一些先进的设备，像 CT 啊、核磁共振机啊、像数字剪影的扫描啊、扫描仪啊，这个在国内应该说是还是非常的稀少的。医疗的一些治疗的一些理念和设备和西方有显著的一个差异。虽然说我们中国特色的当时就是赤脚医生也好，但是全民的广覆盖也好，但是这个整体的医疗水平应该说是非常低的。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非常快，那么我们在国外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情况也是非常的是欢欣鼓舞，看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这么好。那么从90年以后，我基本上也是每一年或者隔一年回国来，和我们国内的一些同事做一些学术交流，一起做一些手术或者科研工作。我觉得他们的进步非常快。可以说他们进步的速率比我们欧美的同行这个速率还要快。 可以说是起步晚了点，但是大踏步前进的这个步伐迈的还是非常的快的。 是这样。 在这儿必须得问您了，这个本科生研究生都是在国内读的。但是也是正好赶上这个改革开放之初，恰逢那样的一个大潮的一个阶段，为什么就想到去美国进一步的来求学呢？ 当时的想法呢，是因为我是1986年到美国去进修学习的。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呢，86年呢，我们国内的外国的文献，不管是书籍啊，还是一些杂志啊，还不是很普及。但是从这些有限的资料中，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我们国内是不具备的。 您很好奇吗？ 是这样。所以当时的想法呢，是到美国去开阔一些眼界，进修学习1到2年，然后回国来工作，就发现这个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一两年根本不能够 cover 到全部。然后尤其是在美国做了这个临床的神经外科住院医师以后，这临床住院医师的培训是需要很长的时间，那我们神经外科是需要7年，也是在临床各个专业中最长的一个住院医师的一个阶段。 临床神经外科医生， 住院医师， 住院医师。 对， 我听说考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难的。 在美国是这样，那美国有自己的医学院的毕业生，所以他自己的医疗的这些市场呢，首先要对自己的毕业生开放， 本土化的。 对。但是这个毕业生的数字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所以在美国每一年呢，也有大量的所谓的外国医学院的毕业生到美国来行医，但是他们要对这些医学生做严格的筛选。那么在1980几年的时候呢，这个全国的考试叫 ECFMG， 就是专门为外国医学院毕业生设计的。那么现在这个考试叫 USMLE， 就是美国的行医执照的一个考试。说只要你在国外的医学院毕业，你这个医学院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一个医学院，你就可以去参加这个考试。那么你的考试成绩要是超过了75%，你就可以在美国申请做住院医师。这75那什么意思呢？它并不是说你100道题里75道题就答对了就是75分，不是这样的。它是拿你这个考试成绩呢和美国医学院去年毕业的学生成绩做对比，如果你的考试成绩比75%的美国医学院的毕业生要高，你就可以通过。所以你想一想，在美国上医学院的学生应该都是上完了4年大学非常聪明的过了这个MCAT 的学生，他们是 也都是非常优秀的， 高智商非常优秀的。 对， 所以 要在他们的那些人里面排25%里， 要比他们3/4的医学生 还要强， 还要强的话，这个门槛应该说是不低的，是很高的。 您是在哪一年考的？ 我应该是1989年， 89年 考。 也就是说，在经历了几年的美国学习和锻炼之后， 是 我们一开始到美国呢，是都是在实验室做一些科研的工作。 嗯， 因为对于所有的中国的医学院的毕业生，包括世界上非美国的医学院的毕业生，因为刚到美国没有行医执照，不可能接触病人，也不能参加临床的培训，所以绝大多数人就有两个选择，一个呢就是继续上学，拿一个硕士和博士学位。 嗯， 还有一个就是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室的工作。那么在这个期间，你可以通过我刚才我说的那个考试去申请做临床的医生， 一边在实验室当学生，另外一边呢可以准备你的去参加考试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是这样， 我听说在美国的这些实验室里面也不好干的 是这样的。 您做了几年？ 我是1986年到美国的，就在实验室工作，一直做到了1993年，所以我做了六年多的 七年六七年的时间 科研的一个工作。 这六七年在实验室里都干什么呀？ 这个我当时是在美国的马里兰州的国立卫生研究所工作，在他的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当时我从事的呢是做一个巴金森氏病的一个动物模型，当时我们就是把一些神经毒素呢打到小鼠的脑子里，或者用一些神经毒素呢在颈动脉灌注，然后让猴子呢产生一半的脑子有得了巴金森氏病，然后用这些动物模型来筛查我们一些治疗的手段。你可能听说过在九几年呢国内外风行一种手术治疗巴金森氏病的模式，就是要移植一些病人自身的肾上腺的髓质，或者一些流产胎儿的中脑，因为这两种组织里呢都含有多巴胺的神经元。所以当时的假说呢是，如果你把这些组织移植到巴金森病的病人脑子中呢，这些多巴胺神经元呢可以分泌多巴胺，那么巴金森氏病的病因就是多巴胺神经元的一些缺失。 嗯， 所以这个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假说。 它的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 后来我们的实验呢就证明呢，这些移植的一些组织，不管是胎儿的中脑还是肾上腺的髓质，其实移植到宿主的脑子中去的以后呢，这个多巴胺神经元都死掉了， 它不发挥作用。 它确实这病人在接受这个手术以后呢，临床上会有一些改善，所以我们也是这有点困惑，觉得既然这个移植的多巴胺神经元都死掉了，为什么有效果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呢，这些移植的组织呢会产生一些神经的生长因子，那么这些神经生长因子呢可以刺激或者激发宿主内的一些残存的神经元来存活，这样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潜在的病人改善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结果呢在美国的神经外科杂志上发表以后呢，也被这个当时非常普及的这个脑移植治疗巴金森氏病这踩了一脚刹车。那么这个手术呢到今天来讲已经不再做了，对吧？ 但是当时的这样的一些研究成果的的确确为那个时候甚至是以后的很多研究我们说都提供了一些支持， 是也为我们巴金森氏病的科研打下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 有没有想过或者说那个时候做过一些对比，人在美国在这边做着研究，也好奇啊国内这个时候发展的怎么样了？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中国长大的，在中国受的这个医学院的一个教育，所以我们也非常关注国内的医学的一些发展的状况，所以不管是我们看文献呢还是我们有时候休假到国内来呢，都会用这个机会参加国内的一些学术会议和国内的同行来进行交流。 感觉那个时候尤其是在八几年九几年甚至是零零几年之后，中国在这个神经外科这方面，比如说我们和美国之间这个时候我们的差距或者是研究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有什么趋同或者是不一样的地方吗？ 在九几年的时候我的几个感觉是这样，一个就是我们一些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神经外科可以说是发展的非常好，总体来讲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医学的学科中神经外科应该说是由于政府的支持啊还有前辈的一些努力啊，应该说是和国内的最先进的水平是距离是应该说是最近的一个。但是我们国家的问题呢是我们国家的医疗水平发展非常的不均衡。那么可能上海的华山医院北京的天坛医院可能做得非常非常好，但是北京的其他医院或者是北京之外的一些医院这个 水平就差得很远。那么这个在美国就不一样了，在美国我们很少看到跨州的病人，就是说我在西雅图工作，很少病人从别的州到西雅图来看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当地也有很好的医院，虽然可能名气没有这个华盛顿大学的医学院名气那么大，但是可以处理所有的一些，不单是一些常见病，甚至是一些疑难啊，一些罕见的病症。所以他没有必要用中国的话，就是说外省的一些病人 跨地就医， 跨地就医没有这个必要。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近几年呢，在国家卫计委的领导下，我们也大力的推动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这个在我们国家已经做了三年了。 嗯， 那么从去年开始也在推动专科医师的规范化的培训，那么希望通过这样规范化的培训，能够使我们这个医生的，特别是住院医生毕业的住院医生的水平能够达到一个均质化，这样呢，可能把更多的病人能够留在当地，避免这种所有的病人都涌向三甲医院这种人满为患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也是非常不经济、非常有效率，应该说是低的一种就医的方式。 我们说比较劳民伤财的这样的一个就诊的模式， 是， 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是有赖于像您刚才提到的资源的均衡化，尤其是其中的这个医生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均衡化、 均质化，是这样。 2014年，王进教授放下美国华盛顿大学临床神经外科教职的光环，放下西雅图普罗维登斯医学中心神经外科医师的头衔，放弃美国优越的医疗工作环境，甚至与家人分居中美两地，全职回到中国工作。是什么给了他这样的动力？他在回国后又会遇到什么事情？稍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他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他的名字就叫黄河，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他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龙人，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 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7号星期日，农历8月20。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同时呢，今年11假期高速公路，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7号星期日，农历8月20。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同时呢，今年11假期高速公路，在美国行医28年的他选择了回国。那他为什么会选择全职回国工作？这4年间，他又为国内的神经临床医学做了哪些？ 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取得美国神经外科协会认证的临床神经外科医师，他是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王忠成院士的儿子。28年在美国的求学工作后，是什么让他选择全职回国工作？面对国内医疗体系的水土不服，他会如何应对？作为儿子，父亲对他的成长轨迹都有哪些指引？专访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王进。 那么多年过去了，您在美国28年的求学以及这个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想过回来吗？ 想过。 尤其是王忠成院士作为父亲说，儿子回来吧，没有这样的话吗？ 我父亲一开始是鼓励我回国工作的，因为我当时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想本来是计划就是在美国待1-2年，然后回国来做住院医生。后来呢，在美国做了住院医生。那么接下来呢，有各式各样的一些家庭的因素啊，一些孩子的因素啊，这个就一直在美国待下来了。那么直到3年半前，这个当时清华大学的领导呢，要建这家清华长庚医院，跟我描述了一下清华大学对于发展临床医学的一些远景。这个吸引了我。我觉得不管是从神经外科的发展还是从医学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在就是在那个时候才决定全职来 回到 北京 来 工作。 我听说您这个在接受我们采访之前不久也是刚刚从美国才回来，而且您的家人现在应该都是在美国，一直还处于这种我们说两地生活的这种状态。 是我的小孩子们，因为他们都是在那边，他们中文说的不好，所以回国会有一定的困难。现在我的太太呢，也被他的公司派到北京来工作。 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说家里边的家长们都开始在北京定居下来了。 是这样。 那以后呢？比如说您的孩子未来他们的求学生活和发展，有没有考虑回国呢？ 我想这个选择应该是有的，但是我说他们中文的说话可以，但是认字啊写呀、都可能是一个小学的水平。我儿子已经是牙科学院毕业了。所以如果他们以这个中文的水平回国内的工作呢，我想会有一定的困难。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求学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大家一直都觉得学医特别的难，挺辛苦的。从您个人这里来说呢，真正的是子从父业。而您的孩子，您有几个孩子，他们都学医了吗？ 我是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我有一个儿子，前年已经是牙科学院毕业了。那么牙科学院在美国呢，和国内有一些不一样，它是一个单独的学院，不像国内是医学院里的包括牙科。所以牙科毕业以后，他现在是做研究生。我的女儿现在在 UCLA 上大学，是大学2年级学计算机，这个她想学她妈妈的一个专业，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她。 照他的自己的梦想去发展， 尊重孩子的选择， 是这样， 就像当年父母尊重你的选择一样，是吗？ 是这样。 嗯，我听说在这些的过程当中，不仅有您说到的一段的时间其实对于国内在神经外科方面的发展很好奇，我得时不时回国来看一看，我得见见父母见见朋友，我要那个通过会议了解一下国内的这个神经外科的发展水平。还有一次您是被请回来做手术的，给您的父亲做手术，那是哪一年的事情？ 其实我回国做过几次手术，比如说一项新的术式的一些开展，比如说新的一项固定的技术，那么当时呢是国内是比较滞后的，比如说美国已经有这个技术，大概传到中国需要3年到5年的时间。 嗯， 那么我们如果有合适的病人呢，我回国的时候会帮助我们国内的同行去做一些这一类的手术。 嗯。 你当时问的是我父亲的手术。我父亲当时是2001年左右，他是当时他已经是75、76岁了，所以他是严重的腰痛，因为他做外科医生呢，在手术室站的时间比较长， 嗯， 而且这个神经受压以后呢，双下肢也疼痛啊，腿发麻，严重到他不能够走路，不能够站立，而且他核磁共振显示有一个明显的椎管的狭窄， 很痛苦的。 是因为当时他年龄比较大了，所以他们对提供手术的治疗有一些的顾虑。那么这个病正好是我在美国做的比较多的一个病，所以当时和医院的领导商量以后呢，是我回国和医院的其他医生共同做的这个手术。这手术还是蛮成功的，做完以后我父亲的这个腿的症状基本上就缓解了，所以他还最后又继续工作了好多年。 哦，我们也是听说，说当时不仅仅是这种疼痛已经让老人家的这种生活质量我们说受到影响，但是他更希望的就是手术解除他病痛的同时能够让他再回归到工作岗位上。其实那个时候已经70多岁了。 因为我父亲他一生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除了写字啊这个游泳之外，他是做手术一直做到了75岁。那么75岁以后他一直在上班，上到85岁左右。 嗯， 虽然不做手术，但是他会参与一些对研究生的指导，和他们讨论一些病例，和他们做一些文献分析，还要参加一些医院的或者是研究所的一些管理工作。 嗯， 所以他全职工作一直工作到85岁左右。 真的是工作了一辈子。 是。 嗯，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些模式，就是说对于工作的这样的投入或者是热情有没有影响到你？ 我父亲的这个身体比我好。 我们说想要做外科医生首先要是有一个好的身体。 是这样。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是篮球队的队员，我的身体从小时候就没有我父亲那么强壮，而且我父亲的这个韧性很好， 耐心。嗯， 想做一件事情的话，他会不吃饭不睡觉一定把这件事做成，而且一坚持就是很长的一个时间，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做不了我父亲那么长的时间，可能绝大多数神经外科大夫都不能一直手术到75岁左右，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目标。 所以我们就说现在的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要锻炼一个好的身体。 好的身体。 对。好的身体呢，一方面我们说是你以后生活和工作的本钱，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想在某一个事情上比如说做外科医生，想要能够坚持得更久的话，那必须好的身体也是这个的基础了。当年给您父亲做手术，我听说还有一些小插曲挺有意思的。就是问他怕不怕，然后他说了一句，你不要把我这个什么腰椎的五腰椎六腰椎搞乱就可以了。 是因为我们做脊柱手术呢，最常见的一个人为的错误呢就是开错节儿，我们叫开错节儿。 哦，就是开口开错的位置了。 对，因为我们在手术在切皮的以前呢，我们一定要做一个 X 线来定位，就看一看病变的阶段在哪儿，然后再根据这个 X 线的定位去切皮。 嗯， 当时我父亲是跟我开玩笑，他是怕我紧张。 是啊。 然后是一种方式来安慰我吧。 但是得说说您当时真紧张吗？ 紧张是肯定是有的，所以我那个手术做的也比一般的手术做的慢一些。 嗯，时间久一点。 对。 嗯， 但是这个手术呢是我在美国已经做了 很多年的，所以这个技术上非常的成熟了。 嗯， 所以我觉得我是有把握来做这个手术的。嗯， 所以其实在现在我们知道王院士已经故去了，那在这样的时候再回忆起来曾经那么多年在外求学没有在他身边，但是曾经回来亲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手术，会不会也变成人生当中特别难忘的一个记忆？ 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母亲也在，所以如果要我从现在回想我一生中有什么遗憾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出国的这么多的时间呢，和我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很好，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一个终身的一个遗憾。 但是其实也可以把这一点说给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更加珍惜当下，能够珍惜自己和父母还在一起，比如说工作、生活、团聚的每一天。 是这样。这个在我们在长庚医院，如果我有一个雇员，有一个医生，家里出事了或者父母需要帮助啊，我会给他们休假。我想我们医院的事情还有其他大夫来打理，所以这个孝敬父母是人生中一个 趁早的事情，我们说 非常可以怀念的事情，以后可以。 嗯，好，这一点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能够感觉得到哈。说到这个父母亲情的时候，很多人也都说想要作为一个好的医者，医者父母心啊，就是一定都是一方面你的技术要特别的过硬，另一方面都感觉是那种特别容易心软的人。您觉得您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我们说当大夫呢一定要有一个同情心，这个英文词应该是准确的讲应该叫 empathy， 不是 sympathy。 sympathy 呢有一种居高临下，那么这个 empathy 这个同情心呢应该说是作为一个医生你要善于站在病人的角度为病人去思考。因为我们在医学院的时候，在住院医师培训的时候呢，会专门安排这样的一个课程。你提到和病人的沟通，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传统医学院的课程中比较缺乏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如果一个人很聪明，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内向、不爱说话、不喜欢和别人接触，那他可以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一个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但是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临床医生，因为和病人的沟通是我们临床医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嗯， 所以我也反复的跟我们的医学生啊，跟我们的住院大夫讲，而且在他们现在住院医生的培训中呢，我们会给安排一些医患沟通啊，一些技巧啊，我们请一些清华大学啊或者北大的一些大家为他们做这方面的培训。我想这个在国外的医学院和住院医师的培训中也是一种趋势。 就是说我们不仅作为医学院校的学生需要有很高的智商，同时也要有高情商。 是这样。 有这样的同理心。 对。 嗯。 因为我们有一些外科大夫呢非常注重自己对一个手术，看我能不能把这个手术做得又快又好。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你和患者和家属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那么你这些手术的这些作为可能起不到很大的作用。 我听说有好多医生也要在考虑自己的手术尽量的给患者省钱。 是的。所以这个也是我回国开始适应的一个项目。因为在美国呢，我们一般就是根据书本呢，根据自己的经验呢，为病患提供一个最好的一个医疗方案，从来不考虑价格。虽然说美国的医疗费用，整体的医疗费用，比如说你做一个手术得一个病，这医疗费用可能比国内要贵十几倍、二十几倍，但是病人自掏腰包的部分并不多。因为如果你是老人，65岁以上会有 Medicare， 如果你是穷人会有 Medicaid， 如果你还在工作，你一定有商业保险。 嗯， 所以这些保险是比较完善，所以病人自掏腰包的部分并不多。 就想着什么样的方案适合他，能把他达到最好的效果 是 就可以了。但是回国之后发现有点水土不服吧。 回国以后呢，我就发现不管是我这个在门诊的病人还是病房的病人，他们会经常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个住院，我这个手术要花多少钱。后来我才了解到，虽然我们这个医保覆盖面积很广，但是我们的医保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医疗服务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比如说你用一些进口的一些药物，进口的一些耗材，这些都是医保不包的。所以病人自掏腰包的部分呢， 会 就诊压力挺大的， 对病人压力很大，有时候是三分之一，有时候是四分之一，有时候是一半。 嗯， 所以有些病人呢，我在神经外科门诊看有明显的一个手术指征，不管是安装刺激器也好，做手术也好，可能在美国我们就会建议他手术了。 嗯， 但是这些病人家庭条件不好，所以一提到手术的费用呢，病人显得非常的为难，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当前的一个现实的情况，不得不考虑的一个情况。这个我在逐渐的适应，也和我们科里的其他大夫在学习。 嗯，而且我们都知道，像这个外科，尤其是神经外科，它一定是一个团队作战啊。那您现在有一个特别成型的这样的可以一起来战斗的团队了吗？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我们开院才有三年半的时间。 嗯， 应该说我们绝大多数的科室的一些主任呐、啊、和学科的带头人都是非常优秀的。我们的绝大多数科主任都是来自大城市北大呀、这个协和呀或者部队系统的一些三甲医院。我们有些科主任也来自美国呀、日本呐、还有像台湾。我们医院也有两个高级的行政管理人员是台湾长庚医院过来的。所以这个团队应该说是一个一流的一个团队。具体到我们神经外科呢，我们神经外科的主任是从天坛医院聘过来的，所以这个临床经验也是非常丰富。 嗯， 特别在脊髓肿瘤这方面已经做到这个全国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我们清华长庚医院的总体的这个服务量，就是神经中心的门诊的病人量和手术量也在不断的逐年的一个攀升。 嗯，清华长庚医院呢，在它建立之初的时候，它的一个标准就是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以及模式。运行了这么几年之后，我发现我身边已经有的朋友说了，周围环境首先是特别的棒，大家都希望将来有一天在这个附近买房子了之后呢，赶紧要把医保迁到这里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是需要更多的人对于它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啊，我听说您来到清华长庚之后呢，也把您过去的一些经验融入到了清华长庚发展，包括我们有一些这种团体啊，或者是这种水平的认定啊等等。您觉得怎么样能够让您感觉水土不服的这样的国内的医疗环境，或者说就在清华长庚医院能够尽量的我们达到甚至是赶超国际水平，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应该是有的。首先呢，我们清华长庚医院坐落的这个社区叫天通苑，这个是北京市乃至是亚洲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社区。那么我们有三站地铁，那么在这个天通苑的区域大概有60万到70万的一个人口，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社区。我们西雅图整个的人口大概也就是70万左右。那么你知道北京北面就是三环以北的区域呢，医疗服务设施是相对的匮乏的，所以当初在设计这个大社区的时候就预留了一个医疗的一个用地。 嗯， 所以我们清华长庚医院开院以来呢，也得到了天通苑广大老百姓的热烈的欢迎。那么以前有些老人得病呢，在我们医院开院之前呢，都不敢到天通苑这边来住，如果一旦出现有医疗状况的话呢，要到二环以内的医院去就诊的话是很不方便的。所以我们医院的开业呢，也是为广大天通苑的社区的居民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便利。 嗯， 但是我们清华大学办这个医院的目的绝对是不止于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社区的医院，我们要把清华长庚医院做成医教研和医院管理共同发展的一家医院。 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吧，这个可能是我们的网友和听众朋友也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就是作为王忠成院士的儿子，而且呢这一生可能都是要从事这个神经外科的相关专业，嗯，王院士有没有给您留下什么样的一些期许，或者是您自己对于未来的发展在神经外科方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吗？ 我父亲去世以后呢，有人给他写了一本回忆录还有传记也好，叫他的名字就叫病人永远是我的老师。这个我当年在国内的时候呢，我父亲也以各种的形式给我讲过这个理念，就是说我们外科医生一辈子的这个医疗水平手术技术的获取，其实有很多都是以病人的牺牲和病人的生命作为代价的，所以一定要有一颗同情心，一定要时时处处的为病人着想。 那么在我的印象里呢，我父亲当年不管是在门诊在家里还是在回家的路上，如果有病人去找他这个做会诊的话，他是从来不拒绝的。这个和这个国外的医疗模式确实有一些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对，我们在国外呢是很少把自己的家里的电话或者手机的电话或者地址去给病人的。现在我们可以用更多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比如说互联网的技术，这样能够增加我们医生啊和病患的一些沟通，也使这些沟通能够更为有效。 现在我们可以借助很多的这个现代化的一些设备，但是在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们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告诉人家我家在哪儿，甚至我上班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都会被患者拦截了。哎呀，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想问问您，您能不能帮我们谁谁谁做个手术等等等等。 是 这样的一些过程可能就是持续了一辈子。 是这样。 对， 我跟你说一个极端的病例例子，就是我记得我当时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我父亲下班回家，然后就没有到家。当时我母亲非常的着急，就打听，谁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那时候还没有电话呢。 对，那会儿也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 嗯。 后来发现是怎么回事呢？是北京有一个高校的研究生突然得了脑出血了，所以住在当地的一家医院。所以他有几个亲戚就开着一辆车就直接上医院，半道上把我父亲 劫走了， 说有一个病人一定要你去看。现在看来我觉得都不可想象，因为他走了以后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这个病人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回来。当时我们召集了一个晚上，直到我父亲快到半夜的时候才回到家里来。我想这种事可能现在应该是不会发生了， 现在是不会 发生，但是在当时的话，这不是唯一的一例，以前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感觉到什么叫做这个医者父母心哈，尤其是在这种生死关头的时候，医生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什么都不用想，第一时间当患者有需要的话，我尽可能就出现在他的身边给予帮助了。 是这样。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呢，其实我们医疗是一个非常有职业满足感的一个行业。在各个国家，在世界的各地，和医生和教师都是最受尊敬的一个职业。 嗯， 如果对于那些有志于，要帮助病人解除病患的，一定要看到这个医学应该说是还是应该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未来。那么我们在清华大学呢，由于清华大学是一所全国最顶尖的这个理工学科。 嗯， 那么如果要把清华大学这些先进的理工的技术，能够转化，能够及时的转化到一些，到我们临床医学中来。我希望我们长庚医院呢，能够在转化医学方面呢，能够做出一些成绩。那么这个也是清华大学的领导对我们医院的一个期待。所以希望更多的，有志于投身到医疗卫生事业的中来呢，来选择我们临床医学，特别是选择我们的这个外科。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这样的脚步或者是工作继续干下去。 王进从父亲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他自幼受父母熏陶而选择了学医，并且选择了神经外科，在美国行医28年，依然回国发展，为祖国的医疗一线埋头耕耘，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受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北京电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系列节目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还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文化服务资讯，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除了一直推出的喷泉水舞秀之外，还推出了孔明灯的表演。那这个孔明灯不像大家想象的是飞到空中以后就自然消失了，这样一直推出的喷泉水舞秀之外，还推出了孔明灯的表演。那这个孔明灯不像大家想象的是飞到空中以后就自然消失了，这样现在也不太推崇的，主要是无人机孔明灯，它在天空中呢可以做各种的造型，变幻无常。那还有呢，就是提灯夜游长城，这一直是他们的保留项目，可以呢饱览水镇的壮观的全景。此外，密云呢旅游项目不断的推陈出新，有一家旅游景区这两年呢是比较新颖，而且适合家庭游的朋友们来体验，那就是欢乐松鼠谷。欢乐松鼠谷在密云的白龙潭附近，就是太师屯镇，咱们用导航就可以导过去了，很方便交通。欢乐松鼠谷呢，整个景区里面有2000多只可爱活泼的小松鼠，大家可以呢喂食小松鼠它最爱吃的小干果，比如说小瓜子，咱们可以呢亲手喂一喂它，近距离的接触，触摸呢可能就稍微不太适合了。那在这个景区里面，除了咱们要和小松鼠亲密接触之外呢，还打造了松果滑梯、树枝秋千以及平衡木桶多种的亲子游戏，再带着小朋友在这个景区里面足足玩上一天应该不是事儿。那还有一个户外露天的小书吧，这个呢可以家长在孩子强度的运动之后可以不妨来到户外的小书吧去看一看你喜爱的书，这是两个景区推出的特色活动。其次就是密云呢，一到了10月1，大家呢最期盼的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渔网美食节了。那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其实一直都在翘首企盼，那品尝密云的水库鱼就在这个时节，每年呢9月25号就已经正式开库了，地点呢是在密云的云佛山滑雪场。那在这个国庆节期间，我们可以来到著名的密云水库鱼街来品尝各种的美味鱼肴。这些餐馆呢都主打的是灶台鱼，那么一个大铁锅传统的做法，中间呢有各种的鱼，旁边呢再加上点贴饼子呀，各种的主食，那么连菜再主食全部有了，香喷喷的味道绝对会吸引你。此外呢还有一个叫砂锅焖酥鱼，这道菜呀要需要8个小时才能够做好，每一条鱼呢鱼刺都非常的酥脆直接入口。其次你可以去印象啊、云水花溪酒店呐、富强饭店呐，还有以及陈大姑饭店，哎，去那尝一尝，一直它的保留项目就是鱼肉面条了。那我们还有一家餐馆叫楚香人家，这个餐馆的主打菜啊就是鱼皮饺子还有剁椒鱼头。那这个要说起鱼皮饺子绝对很新颖的，用每一个饺子的皮儿都是用鱼皮做的，里面加上各种的馅料，您可以用素馅也可以用各种的肉馅搭配，那么连汤再饺子一个美食就做成了。那不同的餐馆都有自己的招牌菜，就是在鱼街里面呢大大小小有40-50家餐馆呢，不妨您亲自走一走来品尝品尝密云水库鱼的美味吧。那到了秋季呢，采摘也是密云的一大主题了，一说到密云的资源也非常丰富，这个季节上密云采摘绝不能错过。最著名的呢有密云采摘梨的基地，一个梨呢是在木家峪镇采摘香酥梨，还有一个呢是密云的不老屯镇采摘贡梨，这两种梨在北京地区那是非常鼎鼎有名的。不论是香酥梨还是贡梨，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抗氧化能力强，也就是说您不论是用刀子切一半还是咱们呢啃两口剩下的那一部分，不论您放在冰箱还是放在茶几上过一夜都没关系，您再看吧，这个茶口仍然是白的，不会变黄，也不会去过度的缩水，那么这就属于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另外呢就是这两种梨的口感香脆甜度高。那再一个呢就是去密云的新城子镇去尝一尝我们地道的云秀大苹果，这个苹果呢这么多年来也是非常受广大市民的喜爱。由于呢新城子镇这个特殊的地理区域位置，他们呢这个地区的气温呢早晚的温差相差的特别的大，所以导致我们这边的苹果呢口感是特别的甜脆酥，所以我们不妨呢去那采摘采摘我们的云秀大苹果，红彤彤的，有套袋的也有不套袋的，就按照您自己的口味来选择吧。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密云的乡村游， 近几年来也非常受广大市民的喜爱。密云呢，当村民俗村呢，都按照一村一品的风格打造，推出了一些健康的养生美食。那您可以呢，在这期间，到密云的金翁庄镇的尖岩村去尝一尝栗子宴。那要说到栗子呢，正好也是秋季，刚刚下树采摘时节的新鲜的果实。那么做出的美食呢，美食宴也是非常的可口。栗子宴可以用栗子炖炖猪肉吃，用栗子做各种的栗子面的小点心。这是尖岩村的栗子宴。你还可以呢去金菠萝村尝一尝贡米打包饭。这儿的贡米打包饭呢是非常有名。很多二十多个民俗户吧，家家都会做。贡米呢主要就是小米，小黄米。那么在早期年间呢，因为它是专门给皇宫运送过去食用的。所以说呢，常年下来我们就给它起个名字叫贡米。那贡米打包饭呢，就是用咱们传统的做法，把小米蒸成米饭，再用生菜叶啊或者是白菜叶啊，把米饭包在菜叶里面，再加上一些配料。比如说你爱吃点辣的口味，搁一点点的辣椒，放点芝麻芽，花生面，再加上点酱豆腐，如果您口味独特的话，也不妨放一点的臭豆腐，包一起，不要湿了，要大口大口的把它咬下去，那吃起来特别爽。所以说不妨您去啊我们的金菠萝村尝一尝贡米打包饭。那么这个村子呢，它的秋季呢也推出了一些体验项目。在村子的旁边有一个大大的广场，这块呢推出了开联节。那么整个活动呢一直延续到十月一期间，可以去体验广场上面的各种项目，拿着传统的工具去我们的田地里面去捡一捡谷子，体验农民去地里面农耕这些工作的程序呀，这些的辛劳啊，都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家长深度的去学习。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荞麦峪这个村儿，我们荞麦峪的听名字来说呢，就能感觉到这个村在历史上有很多的荞麦。那么一到了季节的时候，它就会满山遍野，山坡上都是荞麦花，白白的颜色特别的耀眼漂亮，而且非常的雅致。那么这个村呢，以前是以荞麦为盛名，所以这样呢叫荞麦峪。那现在呢，这个村子推出了荞麦宴，荞麦本身也是健康的食材。那用荞面和自己的咱们现在的细粮加在一起，制作出了很多的各种不同的动物的点心啊，像比如说小刺猬的荞麦点心，或者是玫瑰花的，或者是小兔子的等等。蒸出来的时候呢，都是五颜六色的，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所以小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美食呢，既健康又营养养生，同时呢还能够有非常漂亮的造型。就这样的话，您还可以带回家，像蒸馒头一样把它加热，然后作为您日常的小点心。这是我们一些主要的活动吧。在此期间呢，我们也推出了四条的精品旅游线路，两日游和三日游的。跨区域的，您可以密云和承德、滦平、修容把它嫁接在一起玩个两三天。关注我们的四条精品线路呢，不妨您一定要先关注密云的旅游微信公众号，全拼。密云旅游，你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公众号了。在公众号里面呢，就推出了四条线路的具体情况。那如果再有想咨询我们密云旅游具体情况的呢，可以来拨打密云的旅游咨询电话6904-5766。意思就是我去溜溜，所以欢迎大家来密云来溜溜。好了，完毕。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北京拥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50多年的建都史，有古树名木4万多株，是古都北京的见证。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正在全市开展寻找北京最美十大树王活动，采取专家推选和网民投票方式进行。目前专家们已经推选出了32棵作为候选树王，您可以在北京市政府网站、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网站以及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微信公众号、绿化与生活杂志微信公众号以及生态文明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参与投票的截止时间是10月8号的24点，最后将有10棵古树入选，成为北京最美十大树王。现在呼声最高的古树有哪些？它们固守在哪些古迹里？ 述说着怎样的传奇佳话。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邀请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副处长黄三祥为您讲述这些古树背后的故事，趁着十一的秋色去探寻它们的风采吧。 我今天要推荐的这个树呢，就属于生长在这个咱们密云区云蒙山森林公园的一棵树，古榆树。然后呢，它也有一个外号吧，叫云蒙山娘娘榆。 嗯， 娘娘榆呢，这棵树呢，大概树龄也有400多年，然后树高呢特别高，大概有20多米，然后长势也很好。这个为什么推荐这个树呢？因为咱们北京啊，咱们一般的老百姓咱都知道，说咱北京最适合生长的什么树啊？大家都知道叫杨柳玉槐春，是吧？可能属于咱们北京的五大主打树种。然后这个娘娘榆呢，正好就属于榆树，然后呢也是最适合咱们北京生长的乡土树种之一。然后传说呢，它这个树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咱们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军事家、政治家，这个孙膑和庞涓，是吧？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然后呢，他们呢当时呢就是在云蒙山深处呢就有一个叫鬼谷仙洞。这鬼谷仙洞他们当时干嘛呢？就是拜这个鬼谷子。鬼谷子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啊，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很有名的一个人，但是他属于经常隐居的这么一个人啊，也很神秘的这么一个人。但是这个孙膑和庞涓呢都非常有名，当时呢就是在这个云蒙山这个森林公园这儿呢，就是拜这鬼谷子为师，然后学军事学政治。然后后来呢过了很多年，后来大家发现在这个地方呢有这么一个很好看的很有气势的这么一个大榆树，然后在这儿呢就建了一个庙叫娘娘庙，所以这个树呢也叫云蒙山娘娘榆嘛。当地呢平常老百姓呢都愿意让这个孩子认这棵榆树当干娘，就说让这个榆树呢就保佑这个孩子这个健康啊长寿啊。甚至呢还有传说说，如果谁家可能有不孕不育是吧，说不容易生孩子的，就到这儿来祭拜一下，然后挂一个红绸子啊，求这个娘娘榆这个保佑一下。所以在当地呢也是一棵神树，当地村里面的百姓自发的在一些节日呢就给他祭些红绸子，而且大家呢也非常重视这个树的保护，就已经成为像一个村规民约一样啊，大家非常重视对这个树的这么一个保护，就这么传承下来的这么一棵树。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接下来为您介绍一组新出版的图书，也给您的假期生活增添一些文化色彩。王伯敏先生的《中国绘画通史》一书最近由三联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梳理了从旧石器时代以来的中国绘画脉络，论述了各个时期画作画家画论的成就和发展历程，内容涵盖卷轴画、岩画、墓葬壁画、石窟寺壁画等，尤其是对出土材料的收录和解读成为亮点之一，是一本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美术史著作。陈月光撰写的《80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最近由三联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根据史料追溯了中国文化书院的创院经过以及创院人物，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化书院在80年代文化热中所处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其中许多是第一次公布，比如我国第一本中国文化研究年鉴的组织编撰与出版的过程，冯友兰、季羡林、汤一介等先生如何参与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建，以及他们在文化书院的角色和作用，如何分析当时文化热的形成和走向，如何看待当时民间文化团体和社会改革等问题。这本书史料详实，注释多达500多条，书后还附有5个历史文件的附录，并且配有66幅历史照片。88卷的晋商史料集成最近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发行，这是国内规模最大、资料最全、全面反映晋商活动的史料集成。全书一共分了13个部分，所收史料有76000多件，包括了晋商的生意往来、日常生活、家规电讯、起家守业等等，内容丰富，不仅有合约、股票、兑换券、诉状、广告等零散的资料，还有规章、著述等成册的文献， 清晰记录了晋商当时的经营思路和理念，极具研究和参考价值。散文集《中国书写》最近面世，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文化中人与自然相和相应的完美体现。这本书由当下中国文坛二十四位优秀散文家分别书写一个节气的方式，来书写以二十四节气为核心的自然物候、历史文化、故乡亲情以及生命体验。读诗赏画，小学必备古诗，是著名画家吴建峰先生策划的一套独特的小学古诗读本。这本书一共收录了70首古诗词，并配以精美的中国画，画与诗和谐统一，让古诗变得不仅可吟可诵，还可观可感。这本书还配有画家说话栏目，讲述画家的创作过程、创作技巧以及理念，还有两位知名的小学一线语文老师为这本书撰写了赏读文字，文字轻松活泼，诗画赏读融合，由此构成一个多维立体而感性的小学古诗读本，让小学生可以更好地解读诗意，也可以通过诗意阐释来理解中国画的艺术语言。在电视节目《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见字如面》等节目当中担任嘉宾的人气学者徐子东，首次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课的课堂实录》，敞开了自己的园地，出版了新书《徐子东现代文学课》。这本书源于徐子东在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的经典课堂实录，融汇了几十年的积累，将来可以扩展为一部相对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课堂实录的金句和神来之笔化为小字旁批，大约有160多条，和正文相映成趣。另外还增加了11份徐子东开列的进阶书单，10位文学巨匠的创作谈，一条中国现代文学时间轴，以及260多个详注，帮助大家打开民国时期的文学地图，打通更多的知识关联，更新认知视野。帮助人们成为专业演说者的新书《演说心理学》最近出版了。这本书给了读者一份达成演说目标的心理地图。和市场上大部分的演说类图书不同，这本书不是一些大师们的演说稿精选，也不是单纯的技巧和经验，而是关于提升演说效果的科学规律和心理学研究结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实践与案例。除此之外，书内逻辑和内容的展示也会以手绘等可视化的表达形式呈现，生动有趣，更有益于理解。所以这本书适合经常要在正式场合做重要演说的读者来阅读，比如组织领导、新闻发言人、销售代表、市场公关、谈判人员、培训师等等，以及希望成为专业演说者的人们。日本作家三浦展所撰写的《极简主义者的崛起》一书最近出版发行了中文版本。作者发现断舍离、共享生活、极简主义等风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自主参与的真实感受。那么对于商业来说，这些新群体会产生新需求，也必然会带来商业的新机遇。关键在于谁能在机遇的面前走在潮头。过节就免不了要享受一下美食，接下来为您推荐几本和美食有关的新书。新书《文人偏食记》把目光对准了文人的美食偏好，这本书的目录就很有画面感，就像一群文学大家聚在一桌点菜。这是一本有关这些文人饮食偏好的八卦，但是你不能小看它，因为这些文人在吃这方面的爱好和他们作品的风格质感大有关联，每天的餐点就是文人秘密记录的一部分。在书里收录的37位文学大家中，有些人会肆无忌惮大谈料理，也有人认为料理是低俗的题材而不愿意书写。说这本书是产生于料理中的近代文学史有点夸大，但是从料理深入追究文人的嗜好，不失为一种品评文学作品的独特视角，您也许可以尝出他们作品中不为人知的滋味。新兴出版社的新书《宋宴》直接把现代人和宋朝美食的距离给消除了，他教你用现在的食材来重现宋朝的美食。作者根据山家清供、钟馈录等宋元典籍文献记载，还原了75道宋朝的美食，按照时令编排，囊括了宫廷菜、文人菜和平民菜三级，涉及热荤、素菜、冷盘、羹汤、粥面、糕饼、饮料、果子八类，附有详细的食材配置和制作步骤图，上手容易。同时呢，这本书也是随笔，看书就像在宋朝穿街走巷， 看看菜场货摊新上了什么，寒食重酒、春秋射日有哪些热闹，听听知名文人学者为吃留下了哪些佳话笑话，历史风物皆有迹可循。吃了一顿美味之后，您会想什么呢？茶余饭后，您可以琢磨琢磨美食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如果想不明白，可以看看这本脑洞奇大的书《茶杯里的风暴》。这本书里提到的东西看起来都毫不相干，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它们是何其的相似。比如烹制爆米花和发射火箭用了同一个定律，烤面包香脆可口和善于储存氧气的抹香精有异曲同工之妙，玻璃瓶装番茄酱要靠快速摇动才能挤出，和蜗牛让自己往前爬形成的粘液其实是一种操作。这本书能让您发现很多美食的奇妙之处。好了，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冰，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接下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北京九门国际音乐周即将在本周举办，经过多年的 一到年底就害怕别人问我今年存了多少钱。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越到年底越是考验经济实力的时候。 怎么说？ 八月份的工资交给中秋节，九月份的工资交给国庆结婚的，十月份的工资啊交给了双十一，十一月份的工资交给了双十二，十二月份的工资交给了元旦，来年一月份的工资交给了春节。所以请不要再问我的工资去哪里了。 账是不错啊，可是这么多的开销支出又有多少是必须消费的呢？换季的新装是年年都有，去年的依然时尚，智能手机年年更新，这个潮流啊没有尽头，几大千的品牌包包满大街都是也不稀奇啊。可对健康的投资您有规划吗？ 对呀，又是一年秋冬季进补，咱们不要盲目的大进大补，而是从基础入手，从每天的营养一杯奶开始。 是 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给每一天都注入新的活力，小分子脂肪颗粒让家里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营养的吸收，就像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一样，除了成分表里的钙、铁、锌、硒、维生素和优质蛋白之外，还特别添加了益生菌、植物甾醇和硒元素，让营养更全面，为健康加分。 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双节同庆的活动啊，您一定感兴趣啊，一盒300克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厂商零售价格是258元，之前的直供价呢是99块钱一盒。而本档活动当中呢，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订购6盒就多送一盒，而且还有一枚999足金钥匙免费得。活动只有5分钟， 999足金打造，成本太高，限量发行，收藏证书和鉴定证书全部齐全。所以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推荐，别忘了拨打400到这个福利啊！要不是一直喝瑞麟羊奶粉的话，都不敢相信呢。还有54716983002189478947的朋友，都是订购5套10840071068108。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